你说秦锦城会帮他吗？如果他知道自己跟他接触，为的是利用他帮自己拿回公司以后，那还会搭理自己吗？还有，如果自己再对他好一点，再撩他几次，他会不会对自己动心呢？秦锦城到底是喜欢女人的，还是说他也会喜欢男人的呢？要不要问问师傅？而算了吧，这种事情恐怕萧炎也不知道。自己这么有魅力，喜欢他的男人可不在少数，他就不相信这秦锦城是一个例外了，他肯定会喜欢自己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是让他帮忙帮他夺回公司，那也不算是过分的吧。迷迷糊糊的雷某想了很多，最后什么时候睡过去的自己都不知道了，只知道自己是被吓醒的，因为他梦到自己把秦锦城给强了。哎呦我操了，都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该不会是爱上秦锦城了吧？内裤呢，果断是被毁了，这他喵的也不是自己家呀，哪来的内裤让他换呢？雷蒙的嘴角闪过了一丝坏笑，光着脚便上了楼了。时间还早，秦锦城也不知道是醒了没醒。雷蒙走到秦总的卧室门口的时候，还在想这个关键的问题。不过显然他想的有些多余了，秦总是一个作息相当规律的人，这会儿不仅醒了，还换好了衣服。雷少爷裹着一身纱布打算敲门的时候，秦总恰巧把门给打开了。这有时候呢，事情就是这么巧，巧得雷猛如果没有来得及把手给收回来的话，这手指呢就会抠在秦总那英俊帅气的脸蛋上。如果真的扣上去了，那也不知道秦总会不会折断他的手指头。 有事？ 秦锦城扯了扯自己的领带，目光冷冽地从雷猛的身上扫过。 没事就不能来叫你起床了？ 雷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秦锦城那张高冷禁欲的脸与他梦中沉浮在他身下嗯嗯啊啊的那个男人重叠了。哎我操，这刺激有点大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嘛。不过只要一想到这张禁欲脸在自己的身下露出那种难以言喻的表情的时候，雷少爷的心中就升腾起了一股征服的欲望。男人嘛，总是喜欢去挑战那些看似怎么都不可能的事儿，这样呢才会有成就感。雷猛自然也不例外。这秦锦城总觉得呀，今天的雷少爷有点不怀好意，他下意识的就侧了一下身。 这里好像是我的家，雷大少爷用不着抢佣人的活。 滚，健身衣服穿着，我今天还要去公司，回家来不及了。是你把我带回来的，你得负责。另外， 雷猛推了秦锦城一把，自来熟的走进了秦总的卧室。那个他躺过的床上，他发现秦锦城居然把这被子床单都给换了。这究竟是有洁癖呢，还是就是嫌弃他呢？他虽然因为身上的伤没法洗澡，但他呢也是擦了一把的好吧，那就算是没有擦那一把，那也是干净着呢吧。这心情啊立马就不好了。哎呦，不就是嫌弃我脏吗？我还坐你床，哎，你有本事你再换呢？我看你能换几次啊。雷猛不太爽的往秦锦城叠成豆腐块的床上一坐，这铺平的床单立马就有了褶皱的痕迹了。秦锦城一见雷猛这欲言又止的表情就心觉不好，脸皮厚如雷少，这还有什么话是他说不出口的呀？ 另外什么？ 秦锦城防备地盯着坐在床上的男人， 目光从他手上扫到他的腿。这空着双手又只是穿了一件睡衣的男人，真是看不出这哪里能藏了什么坏的东西。而且他受着伤也不至于会把自己给怎么样的，是秦锦城太过于谨慎了，防备心太重了吧。雷猛就知道是秦锦城想多了，抿了抿嘴，张开双腿说道， 另外再借我的内裤，我身上那条脏了。 他语速极快，似也是不好意思说出这句话一般，说完之后还错开了看着秦锦城的目光。雷猛还真不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普通的梦遗的话，遗也就遗了，借条内裤而已，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都是男人，那谁不知道谁呀？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梦遗的对象是秦锦城本尊呐，这就有点心虚了，总担心他看出来似的。这所以呢，人的心里啊就不能藏事儿，光明磊落很重要。雷猛是只穿了一条睡裤，这裤子呢是秦锦城昨天晚上找给他的，睡裤呢很薄。秦锦城不愿意再往下想了，这心里呢又被雷猛给搅起了一团的火。这大清早的，这男人就是故意来克他的吗？ 你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滚起来，别把我床弄脏了。 秦锦城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火，这走过去拎起雷猛就往旁边的沙发上扔，动作太猛了，都没有顾及到他身上的伤。雷猛也不是真的弱鸡，这两次呢在秦锦城面前的示弱都算得上是意外了，所以当秦锦城拎起他又扔下他的时候，他的腿稍微的一勾，双臂往上那么一带，他摔在沙发上的时候，秦锦城也不可意外的就摔在了他的身上。秦锦城多大的个子呀？1米8大几，再加上一身的腱子肉，这猛地砸下来，你别说雷猛受伤了，那就是没受伤也够他受的呀。 哎，是算了。 秦锦城往他身上一贴的时候，雷猛就后悔自己这个傻缺的动作了，只想着占雷猛的便宜，就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伤了。秦锦城是被雷猛这幼稚的行为给气笑了，不过也是他大意没防备雷猛，或者是他防备呢没在点子上，他以为雷猛这个大少爷不会有什么身手的，至少他的身手不会好过萧炎，更不会高过他。这现在看来未必，能让他吃亏的人不多，尤其还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秦锦城压在雷猛的身上顿了大概有2秒，也不急着起来了，他侧着脸盯着雷猛， 雷少爷好玩吗？还是说你挺想死啊？ 他咬住了那个死字儿，也把自己的怒气刻意地放大出来，这粗重的呼吸就从雷猛的耳侧一路扫到他的脸上，一阵酥麻的感觉。哎呦我操了，这哪里是失算了呀，这是失了大算了。原来秦总啊也这么会撩啊。他刚刚那什么了？俩人叠在一块，这姿势太过于暧昧，很容易让人犯罪的好吗？雷猛仰脸看着秦锦城的脸，对上他染着怒意的眼睛，这突然就想使坏了，想看看他眼睛里出现有没有别的情绪。他双臂微动，便抚上了男人的腰，如愿地摸到男人那结实精壮的腰，再往里一点就能摸到那诱人的腹骨。不过秦锦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一把便捏住了他的手。 好摸吗？ 还行，如果你能再让我多摸一会儿的话，我会再中肯地评价一下。 秦锦城算是看出来了，对雷猛这个人你就不应该给他脸。他低骂了一句，站起身。 你不想穿着你的湿内裤去公司的话，就给我收敛点， 这里是我的家，不是鸭店。 雷猛笑得停不下来。 哎呦，秦总，你还知道鸭店呢？那这里要真是，你肯定是头牌了。 真要那样的话，这事情就简单多了，他肯定第一个包他。哎，太过瘾了，有没有？就那张脸就能让他欲罢不能的，更别提他那副身材了。雷猛笑够了，眯着眼睛看着秦锦城，还不忘记舔了一下自己的嘴角。哎呦，就那动作还真是没脸看了呀。秦锦城扯了一条新内裤出来，扔到着雷猛的脸上。 笑死你才好。 秦锦城被雷猛气下了楼，雷猛这才慢吞吞地直起身换衣服。他跟秦锦城的身材差不多，衣服呢都挺合身的，不管是衬衣还是西装，连裤子也是刚刚好。雷少不喜欢秦锦城扔给他的内裤，这内裤大红色的，这是什么鬼啊？秦总原来是这种品味的吗？